接受，不再烦忧。有人羡慕你自由自在的脸，我愿变作你，到处任你游游。假如流水换是清流水，我也不回头。假如流水能水换成我，也要泪儿流。假如我是清流水，我也不回头。有人羡慕你自由自在地流，我愿变作你，到处水花。